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太野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玉燕子孙新文和火李逵云奇两个人为了追踪作案的凶僧要夜探方家台，那么进去之后他们能不能够如愿地抓到凶手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那么玉燕子孙新文还有火李逵云奇俩人艺高人胆大，一夜之间夜探方家台，到了方家台，来到里边一瞧，好家伙，灯火通明，方家台大排宴宴，居中一张大桌上坐着一个上岁数的两年轻的，对脸还坐一和尚。一瞧这和尚，哥两个对打一下眼神，行，来对了，大概这跟那花和尚有关。就听上座老者发言，我说各位，想我铁太岁方伯在江湖上虽没什么名望，占据方家台也有些年了，我也不是说瞧不起云奇，什么火李逵呀、赛李逵呀，没用，他那两下子还真不成，他也这么多年没敢动我，真要来了打量云奇也不是我的对手，小小的河南滑县也没有什么出众的班头，可是呢咱怕虽然不怕他，也分做什么案，这个案子做的呀实在的叫我有点过不去。我方伯呢不是这个下三滥的贼，先奸后杀，或者说阴间不允害人家长夫少女的性命，这个下流。那么你要净胳膊净腿，你到了我方家台了，哎，我不敢说大话，保你无恙。你还别说云奇，派几个班头来，就是华县发来人马，自有我一力承担，我绝不能叫江湖的朋友在我这儿吃了亏。可是似乎您老人家办的这个事情啊，我难以接受。我要说把你轰走吧，失去了江湖道义，显着我方伯不义气。可我要容留你在这儿，一是给我招祸，二传出去我方家台容忍这样的匪类，江湖上我的名声也不太好听。这个话就说明了， 燕子孙新文跟活李逵云奇哥俩一听，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夜访方家台，真得着实话了。方伯这两句话可就把实底交了。果不其然，这片话没讲完呢，对脸那和尚说了，方大哥，我花和尚不为别的，就为出胸中这口恶气。怎么，我还告诉您，我诚心在这儿犯案，我办的这个案呢是有点损，有点缺德，但您可不知道当初他们对我是何等的绝情。哦，怎么回事？云奇这小子，他有一师傅姓白，是个出家的老道。这白老道啊，太狠了，他把我们这门户人呢，就得说斩尽杀绝，现在就留和尚我一人了。我找这白老道报仇这么多年找不着，让我打听出来了，这个孙家林有一个玉燕子孙新文，还有你们华县这位班头云大班头啊，是白老道的徒弟。我在华县办案不为别的，我就为斗这云奇。我在您这儿也不过就是暂且存身，绝不会给方家台惹祸。哎，多的云奇访案访到方家台这儿，访出和尚我来了，我自有话跟他说。我把他打喽，他必然得搬请他的师傅白老道来，到时候我给我的门户报仇雪恨与您无碍。那么我要是不犯案，谁又知道我藏在您这儿呢？自此我一走，方家台自当没这么回事。至于我办的这个案有点下松啊，嘿，方大哥，对不住，我要不办这个案呀，也惊动不了这位云大班头，您呐多必须就是了。这个方伯一听这片话呢，知道他们这里有过劲儿。哦，你藏到我这是为了逗云奇，就为云奇来，可是给我这方家台的名声大有于损呢。这个我这么多年在华县这儿从来跟云奇没碰面，就因为我不作案呢，我作案也外边做去，我的喽啰兵我都严格的不让他们出去行抢去，不许祸害老百姓。你如果真把你轰了吧，你把话也讲明白了，不轰吧我还真别扭。正在为难，这孙新文跟云奇可已经听明白了，这就是办案的那个元凶正犯花和尚。那云奇还不拿他，云奇刚要往起站，这孙新文往下一摁的那意思，师哥您可别急，在方家台贸然动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咱知道花和尚落脚于此，回去咱们找人去再办他。但是云奇自持武艺高强，站起身形，腰里边一伸手，把一对短棒斧亮出来了，大喊一声：“呆！花和尚，你还自顾得意洋洋，你还要找我报仇，还找我师父白道爷？”云奇现在就伸手拿你，你要犯案了，蹭一下顺房上蹦下来了。百双斧还真威风，叫赛李逵长那模样也威武，一横这一对双斧，院子里边一站真厚。屋内群贼闻听大惊，呼啦一下全出来了，为首头一个就这花和尚。花和尚往外一蹦，一看云奇，不由得大怒：“小辈，我逗的就是你，告诉你，佛爷我花和尚不过是个别号，我法名叫大通，大通和尚，在华县办下这些案子，就为让你来访我来，来的还真不慢，小子你既然找着我了，那算行了，先接过小辈你的性命。”和尚蹦过来迎面照着云奇就是一掌，云奇呢左手斧子照他腕间就剪，右手斧子立起来往他面门就劈。和尚功夫还真钝， 啪啪这一动手，跟云奇俩人打了一个不相上下。云奇仗着手持利刃，和尚稍微吃点亏。云奇心里话，甭管怎么着，今天一斧子给你撂到这儿，先把你抓回去。正在此时，铁太岁方伯断喝一声，和尚后撤，来人看我的如意双钩，有人把这对钩可就递过来了，怀中抱月，手擎双钩。铁太岁方伯迈步下台阶，云奇，你且听我言，和尚办的这个案子我也不赞成，可是有一节，你要拿他外边去拿，你不能在我的方家台动手，我要让你从方家台把和尚带带走了，传出去我这辈子江湖白混了。这么办，你要战跟我战，战败了我这一对双钩，慢说你把和尚带走，就是我跟你到案打一个窝主的官司，战不过我这对双钩，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你自转逃命去吧，因为你是个工人，办案是你职责所在，你也不要回衙门去见你的老师白老道，有白老道到方家台，我自交给了大通和尚，我把花和尚给你们，没有你师父白老道在呀，要想从我这儿带走大通和尚，休生妄想，你别打算了。云奇一条喝，老贼方伯说的振振有词，你占山已是不法，窝藏这样的淫僧，你口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仁义道德吗？你还装什么好人呢？打量今天不以武力解决也不行了，摆动双斧照定方伯就劈，敢跟人方伯一动手啊，更不行了。方伯双钩上可真有功夫，拿钩勾住了斧子把，微然一使劲，疼，这钩撒手了，这斧子让给夺了去了。这钩勾住了腿，人往这一躺，过来双钩一剁，这人就完了，人家不往下剁，站起来捡你的斧子走。我说话说到做到，饶你性命，去找你师父白老道去吧。和尚恶狠狠的意思，想打算要这个云奇的性命，就是不死也得让他带残。但是这铁带队方伯这人还很正的，大通和尚一时之间不敢动手。云奇伸手顺地上把斧子捡起来，往腰里边一插，知道再动手也打不过人家了，凝身上房。那么御宴的孙新文呢，暗中就没敢露头，跟着师哥两个灰溜溜从方家台出来了。俩人来到无人之所在，怎么办？衙门里我那些弟兄都不如我，我活李逵完他们更不成了，加上兄弟你也不成，刚才你不下去，哥我也不埋怨你，咱们哥俩去也是白给，方伯真厉害。那是啊，那师哥你看怎么办呢？找师傅去，哪儿找去？师傅当初教完咱俩就再没来过华县，我也不知道这和尚跟师傅什么时候做的过劲儿。和尚说把他满门全杀了，师傅干嘛闪满门咱也不知道啊，现在咱找老师没地儿找去啊，不成，咱们就找附近的，远水解不了近渴，谁近咱们求谁。咱附近有什么人物？你瞧，您这个在衙门里办案的办的，哎，把江湖上事都忘了啊！你说，咱这附近有个和尚啊，有位剑客，有一位元清长老。元清长老是剑客，到方家台就都给他灭了，把这大通就给逮着了。元清跟你有交情，没交情，没交情，咱怎么求人家呀？您呐。这么着，咱先见太爷，我给太爷出主意，这招损点，但太爷必须给我写两封信，有这两封信我就能办。我先听听你什么主意。这不是花和尚大通先奸后杀好几条人命吗？哎，我呀弄几件女人衣服，簪环首饰， 我上元清长老的庙里头啊，我给他栽赃。我栽完这个呢，您就带着三班衙役啊，上庙里边逮他去。到了大殿，搜出这衣裳，就说这先奸后杀的命案与他有关。他必然得分辨呢。哎，他一分辨说不是他办的了，那行了，既不是你办的，那你有责任，你得把这人逮着。他说了，那我不知道谁办的。您说了，我知道，我给你提供线索。剑客爷元清长老，您得替我们衙门办事。哎，他是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太爷给你写什么信呢？太爷得写两封信。第一呢，太爷得给我先写一封信，也就是说我栽赃这个事儿呢是受太爷指使，没有太爷这封信我不去。日后事发了，我归为贼，我可是办好事，我是帮着师哥您办案。回头我落一贼，我落一下午门，这不成。另外呢，太爷得给人家元清长老写封信，这可是一封请柬，咱们单等办完了把这信拿出来让他瞧，那会儿咱哥俩在跪在他面前给人老和尚赔不是也就是了。总归呢是为了一方百姓啊，咱非得把这凶和尚给办了啊。这云起也是沾事则迷，实在没辙了，咱打不过人家又得赶紧办案，那行你先跟我回衙门吧。可就把玉燕的给带回来了，俩人见太爷。太爷郭文清一听啊，我下令让你栽赃人老和尚，这信不能写呀，这信写完喽，我成什么县官了，就这案破了都没法往公事上落啊，这么大的案已然惊动省府了，就日后办完了我得原原本本把这破案经过都写清楚了往上报啊，内中立功之人还要请嘉奖呢，立功之人有这个元清长老，有和尚啊，有这个班头，还有你御宴的孙新文。那么我让孙新文去栽赃老和尚，即将老和尚出来办这案，上头一瞧，这什么官儿？这是指使别人先犯罪，为了啊把犯罪分子逮住而犯罪就对了，这不能写呀。哎呀，孙新文，这么着吧，这信我别给你写了，我给你写一个保证你是好人，你干什么我不追究就完了，反正您得知道我这片心啊。行行行，给老和尚这封道歉信我得写好了，得写得很诚恳，这事儿还没办呢，太爷先给老和尚元清写一道歉信。我派我的班头跟这个啊我县里边的义士孙新文接触老和尚，您不为别的，就为拿这个凶僧，拿这银僧，出什么事情您看在一县百姓的份上，看在啊我这个县长的份上，不要为难这两个人就是了。都写好了交给云奇了，这儿云奇预备两件女人的衣服，预备点三环首饰，可就交给玉燕呢。玉燕的今夜晚够奔庙里头给元清长老栽赃去，怎么那么巧让鲍矮子跟孙宝昌给碰上。孙宝昌后边一声喝喊，他一听玉面南极子不是孙哲，孙宝昌江湖上剑客门徒啊，行了，我跟他说实话吧。他听说过孙宝昌，啪啪啪把这话一说完了，孙宝昌一听气坏了，哪有这么请人的呀，这不胡来吗，你们这县长也混蛋，你这师哥这云班头也混蛋，这错非是让我赶上了，我啊把你拦住吧，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嗯，对，我也知道我这事儿办得不地道，这事儿不能这么办，现在我也不准备那么办了。你打算怎么办？请和尚也是请，我瞧您也行，干脆您跟我来趟方家台吧，您打败了方伯，我们好拿这凶僧啊。嗯，我呀，我不成。孙宝昌心里话说，这鲍矮子不定在哪儿藏着呢，我别逞能，道上一跑我才知道我跑不过人这老头， 抱矮子，你别瞧那么点个儿，挺长胡子，那玩意儿跑起来多裹腿。就这跑的都比我快，我还昏冲自豪呢。这事儿你甭管了，我跟你去，我别抖这机灵了。孙宝昌啊，五福捧寿这一站就给他管过来了，知道世界上比他高的人多的是啊。哎，你也姓孙，我也姓孙，500年前是一家，看在这么点缘分上，我满算你说的全是真的。你既认得我，你跟我先回转庙里头，到庙里头拜见元清长老，把以往的经过说明白了，乐意去他跟着去，他不乐意去，哎，我再跟你去。你打算栽赃人剑客爷这个事情，依我说不办也罢，这是什么侠义道？为了办点好事，你们给人家老和尚脸上抹黑呀，这事不能办。玉燕子一听也对，只您管就行，对，他不管您再管，那您看现在怎么样？赶紧回庙，大板门婶儿，你不敢拍，我敢拍门，我拍和尚门，我把老和尚叫进来，把以往经过说清楚了，那我就全仰仗您，谁让您是剑客门徒呢？走走走走走。没到孙家林，半道上又给他劝回来了。孙宝昌领着玉燕子回转庙头了，到庙门那儿，天没亮呢，还啪啪啪叩打山门，山门不开，小角门开了，出了一小和尚。阿弥陀佛，您别拍了。开门的敢是玉面南极子孙之孙宝昌跟玉燕子孙新文吗？此言一出，孙宝昌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呦，甭问，小子玉燕子北大殿栽赃剑客，剑客早就跟上你了，我往外追，人还追我呢。宴路之上，我二人所交谈，必然老和尚都已经听了去了。回转庙内，嘱咐小和尚在此专候，要不然小和尚焉能一语道破我二人的真名实姓？看来这一保我押对了。倘若一时逞能跟他去往方家坛，有凶无吉。这一次庙里边见和尚，去拜见剑客爷，看起来剑客爷能管这档子闲事，侥幸啊！侥幸。回头再一看玉燕子，小孩脸都煞白了，真厉害呀，我还舔着脸晚上往上这塞包袱呢。这是让孙宝昌赶上把我救了，要不然这老和尚把我逮着，不定把我怎么样呢。孙宝昌转面又一想，老和尚是剑客爷，已然知道我二人的行踪动作了，跟着我来还一剑客爷呢，那抱矮的不知他老人家现在哪里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中国人》，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平安、曹福佳、周鹏、王哲演唱。 普普风尘，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你守护最初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墙角的光